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乔米。 上集当中说到，在小鱼的逼问下，笨叔告诉小鱼他认识小鱼的妈妈，并且和游大海是同学。马鹏根据笨叔的只言片语和现实的情况分析了2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他推测找到沉船宝藏后，海哥企图独吞宝藏，并害笨叔遭遇了海难。小鱼有点语塞，但还是态度强硬，那我妈跟这个沉船肯定扯不上关系。 那可不一定，她既然是学海洋生物的，搞不好会跟他们一起来探险，很可能就因为这次探险出了什么事故牺牲了，而海哥和笨叔都是爱她的，她却选择了嫁给海哥。对笨叔来说，夺妻之恨、襁褓之仇，这些理由够他回来策划一个复仇计划了。 这些话的后半部分，笨叔一直在摇头，而且是使劲儿的摇头。这让小鱼燃起了一丝希望，恳求说：笨叔，你告诉他们，我爸不是这种人，对吗？笨叔却冷冷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儿： 他不是你爸爸。 什么？小鱼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半天说不出话来。王法赶紧伸手握住了小鱼冰冷的手，皱着眉头问笨叔：那谁是他爸爸？你吗？笨叔又从鼻子里冷哼了一声，再次闭上眼睛往后一靠，看这架势他是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了。 不可能，不可能，我爸就是我爸，不可能是别人。 小鱼崩溃地摇着头哭喊了起来，虽然从小和海哥不亲不和，可内心深处他们是血脉相连，彼此深爱的。这种消息小鱼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相信，但从第一眼见到笨叔，他就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而笨叔对小鱼的宠爱是谁都看在眼里的。要说他是小鱼的父亲完全是有可能的，不然海哥为什么从不让他提妈妈？ 为什么海哥要在找到沉船22年后重返逐浪岛？他是在缅怀过去，还是为往事忏悔？小鱼心乱如麻，越哭越凶，马鹏怎么安慰都不管用。王法无奈凑过去，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小鱼满脸是泪地抬起头：“真的。”王法点了点头：“真的。”小鱼破涕为笑，站起来走到悬崖边去擦脸了。他为自己的失控感到不好意思。马鹏真不想理王法，可这个人对小鱼实在太有办法了。他忍不住低声问了句：“你说了些什么让他不哭了？”王法偷笑：“我说啊，说不定笨叔是故意挑拨你和海哥的关系，你不要上当。”马鹏恍然大悟，也更沮丧了。难怪小鱼会选择王法，对男人来说，恋爱经验不够真是硬伤啊。再恨王法，现在也得和他站在同一战线。马鹏问：“现在我们怎么办啊？你能帮我把小鱼稳住吗？我觉得海哥可能有危险，我想去帮他。”这又是一个把自己置身危险也要维护爱人友人的决定。马鹏没有从王法的眼神里看到半丝戏谑或虚伪的成分，虽然不肯承认，但马鹏心里难受了。他一直在暗暗跟王法较着劲儿比能力，其实这种挺身而出的担当才是他真正不如王法的地方。王法还没来得及动身，这时山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嘣！除了被捆绑的，其他人都惊得站了起来。小鱼更是花容失色地跑过来：“什么声音？从哪传来的？”傻子也听得出来，那是炸药爆破的声音，只是小鱼不愿意相信罢了。马鹏有些迟疑地指了指山那边，他听得很清楚明白，那是来自山体内部的爆炸声。 只怕是蓝洞那边出事了。 笨叔突然大笑起来，笑得肆无忌惮，笑得舒心欢畅，笑得夙愿已偿。他甚至张开了双臂，双手一松，一直紧攥着的那两把枪在笑声中落地。小鱼冲了过来：“ 不准笑，到底是怎么回事？” 笨叔一边笑一边答：“ 有大海，完蛋了。” 你干了些什么？ 小鱼气得浑身发抖，一把捡起了地上的枪。不过他只是捡起，接下来却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几个小时内，已经有两个亲近的人把枪口对准了他。他只是恨这两把该死的枪。笨叔的笑声终于停下来了，可他毫不畏惧地看着小鱼。见小鱼没下文，他干脆自己动手把枪口挪向了他的心脏部位，低声说：“ 往这儿开，你打死我，我乐意。” 小鱼哪里是能杀人的料子，吓得立刻松开枪柄，倒退几步，结结巴巴地说：“ 你不要乱动。” 王法大喝一声：“小鱼，我们现在就上山找你爸爸，没时间跟笨叔较劲。”小鱼抹了一把已经喷涌而出的眼泪：“是的，救父亲刻不容缓。”海哥能捡回一条命还真得感谢自荐，不仅是自荐在紧要关头赶到，而且他跳下蓝洞之前，在藏宝洞口朝水面放下了最后一段攀岩绳，能让他们从蓝洞水面回到藏宝洞。在返回前，自荐试了一次自由潜入水，他想看看蓝洞水里那条运沉船财宝的海运通道出口。遗憾的是他的气不够长，在前的20多米时还没有探到新的出口，不得不折返水面。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赤手空拳从水路走出蓝洞，唯一能回到山顶的只有倚靠攀上山顶的那条主绳。得知这个情况，碧荷姐也紧张起来：“ 我们得赶紧行动，如果 王法他们控制了营地， 上山顶割绳子断后路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个没有说出的事实，自建立刻意会了。从蓝洞水面攀岩到藏宝洞比想象中困难，因为下面那段洞壁非常湿滑又没有着力点。这次海哥主动提出来让碧荷姐欣赏，他其次，自建殿后，这个安排能方便他托举借力给碧荷姐上攀，同时让母子俩安心，他没有一上岸就割绳子的打算。碧荷几乎是踩着海哥的肩膀上去的，天知道他怎么能像壁虎一样牢牢贴在布满青苔的岩石上。每被他托举一把，碧荷对海哥的感觉便多一份奇妙的变化，是那种共过生死患难之后的倚重。而一登上藏宝洞，碧荷立刻反身过来拉海哥，两人之间的默契让自建看得直皱眉。之前还觉得碧荷可能是在用美人计，可刚才他不顾一切要救海哥的劲儿，莫非假戏真做了？自建踏上藏宝洞的最后一步，甩开了来拉他的海哥，走到碧荷面前狠狠地甩了一句：妈，我不想要个后爸。自建的声音很大，大到足以让海哥和碧荷的老脸挂不住了。碧荷有几秒钟的尴尬，很快自己圆了场：哎，这孩子就是喜欢开玩笑。我们抓紧时间参观藏宝洞吧。海哥的装备已经跟着飞行器全沉水了，自建拿起唯一的手电晃了起来，光线照成内只能看到处处奇石突兀的洞壁，连地面也是坑洼不平的石路。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岩洞，干燥阴凉，深不见底，没有人工修整过的痕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地壳运动中造就神秘洞穴并不稀奇，但这个岩洞在此的等候却有了某种特殊使命一般。更令人惊奇的是，在手电照射下，洞壁到处都有亮晶晶的像玻璃一般的光反射，原来这里布满了黑色的晶石棱柱体。碧荷姐拿过手电在洞壁上仔细照着摸着，靠上去用舌头舔了舔，又用打火机烧了一阵，突然惊讶地喊了出来： 这些全是黑曜岩。哎呀，黑曜石经常有共生矿藏，像钻石、红蓝宝石什么的。海哥，你有发现吗？ 自建眼睛一亮，虽然他不懂宝石，但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这些响当当的名字是了解的。如果这里的山体全都是宝石矿藏，那本身就价值不可估量。海哥不易察觉地冷笑了一下： 我不懂这些的，一直以为就是普通石头，要靠你这个珠宝古董专家好好发掘了。 黑暗中母子俩的眼睛都在熠熠发光，内心的狂喜已经按耐不住了。海哥一言不发的领头向黑暗中走去，碧荷姐一把拽住他： 等等，我记得岛上有玻璃发电设备的，你为什么不开灯啊？ 海哥平静地说： 本来有个遥控器，但刚才和装备一起掉水里了，只能走到藏宝室才能开灯。 说到玻璃发电，其实我还没明白，这里头如果只有一个藏宝室，根本不需要那么大几组的发电设备，对吧？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有那么多的海捞瓷，它需要一个恒温的环境，而且我在这里还有个实验室。 保护海捞瓷的确是个不容碧荷姐反驳的理由，但他马上抓到了另一个问题： 什么实验室？ 海哥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哼，急什么，等会儿就知道了，那个才是我真正的宝藏。 用一个处处是宝石的岩洞来保存价值不菲的沉船财宝古董，而这些对海哥竟然还不算宝藏， 他还有什么惊喜给他吗？这时碧荷姐却嗅到了一点危险的气息，她悄悄对自健耳语了一句，咱们还是一前一后围着他往前走，如果他玩什么花招，你立刻在后面袭击他。现在除了自健还有一块小钢镜，其他人都没有武器，不过这里到处是黑曜石，说不定在哪个黑暗的角落就有散落的石块，他那锋利的棱角和轻松划玻璃的硬度，随便抄起一块都可以变成致命武器，娘俩单独武斗绝对不是海哥对手，二对一的话却未必会输。自健仿佛看透了碧荷的心思，回应了一句耳语，妈，只要你别手软就不会输，想想初六哥阿牛哥他们吧。自健的话像一盆冷水当头淋下，把碧荷姐刚起的那一点起念和幻想浇了个透心凉。在大海里没了踪影的初六和阿牛多半尸骨无存了，虽然不是海哥干的，可王法是他女儿的男朋友，账还得往这一家人头上算。想到这里，碧荷姐喊了起来，等等，还是让我打头阵吧。为了更好地控制海哥，碧荷还让三个人用同一根绳索圈套在自己身上，像一串烤串一样脚挨脚前进。对这些安排，海哥都一言不发地顺从了。甬道又黑又长，手电只能照清几米之内的地形，踩着凹凸不平的石地，不时还要提防岩壁凸起的石柱。打头阵的碧荷姐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踉跄，她有些急了，这种鬼路究竟还要走多久啊？ 别着急，马上就结束了。 海哥在他身后倒是走得轻车熟路，甬道果然马上结束了，因为前面就是一堵大岩石，除了中间有个小小的洞口，到处都是实心石壁，除了钻洞似乎已经无路可走。碧荷姐狐疑地用手电照着，这里仍然是大面积的黑曜岩，只是色彩更丰富，有的闪耀着金沙的光芒，有的则是银沙，甚至有些石块在手电照射下闪烁着彩虹圈的光芒。碧荷姐兴奋了，哎，瞧瞧，这些啊能拿到半宝石级别了，可以直接加工成饰品，我敢肯定啊，这里头有共生的真正宝石，等把沉船宝藏运出来，我就要好好开采这里。黑暗中海哥叹了口气，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你看到了些什么？海哥伸手抚摸着那些黑黝黝的石头，有些伤感地说， 我只看到他们安静地沉睡在这里，他们是这片海洋的守护者。 碧荷姐心情不错，没想到海哥还是个老文青啊，你直接说我是财迷吧，所以满眼全是值钱的宝贝。海哥苦笑， 哼，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对呀，认罪态度良好，可就是死不悔改呀。碧荷豪爽地笑了起来。自健有些急躁了， 少说废话了，这条路到底怎么走啊？ 海哥淡淡地道， 钻过这个山洞就能到达藏宝室了，这里大概100米长吧。 自健凑到洞口前看了一阵，这是一个向上倾斜的窄小山洞，仅够一人爬行，里面显然被精心修整过，特别突出的石块都已被磨平，通行洞壁显得很光滑，应该经常有人进出。自健突然想到一个疑点，转身向海哥发问， 这是通往藏宝室的唯一通道吗？ 是的。 你撒谎！自健突然怒了，一条这么窄的路，你怎么保证那些财宝能运得进去？ 碧荷姐脸色也严肃起来，是的，那些瓷器在山洞里稍微磕碰一下就完了，既然你把这个山洞修整了，为什么没有炸大一点？你得给一个解释。海哥的额头淌着汗，表情却没有丝毫惊慌， 哼，炸不炸是我的自由，我们花了8个月 才把宝藏从沉船里运上来，我就不能花22年把宝藏转移到里面的藏宝室吗？这个通道是小，我运进去难，可别人要是想偷我的宝贝，一时半会儿也运不走吧。我为什么要给别人方便？防贼黑吃黑倒也符合海盗们的心理逻辑。碧荷姐母子的脸色缓和下来了，不过这次自荐要求打头阵，她怕海哥在前面设了什么机关，于是碧荷姐殿后仍然把海哥夹在了中间，依旧用同一根绳套牵连着他们。海哥打头或尾随都有逃跑发动攻击的可能，因为怕海哥中途发难，三人之间还谨慎地拉开了距离。手电掌握在第一个爬行的自荐手里，爬了一段，他发现山洞竟然转弯了，原来这里并非直路，往后照照，海哥悄无声息地跟在他后面大概10米处，碧荷姐的声音也在不远处的黑暗中传来。自荐安心地继续前行，再爬一段，奇怪，手电竟然照进了封闭的石墙，自荐顿时感到了呼吸不畅，回头想问问海哥怎么回事，竟然不见他的踪影。这不是真的，在一个只能爬行的幽闭空间待久了可能会出现幻觉。自荐揉了揉眼睛，用手电照过去，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海哥真的不见了，拉了拉绑在身上的绳套已经从海哥的位置断了。自荐慌乱地大喊起来，妈妈！碧荷姐的声音吃力地从黑暗中传来，怎么了自荐？游大海不见了，前面也没有路。下集当中，发现游大海不见了的碧荷母子开始云路返回，当爬到洞口的时候发现洞口已经被一块钢板封死，正当他们咒骂狡猾的游大海时，山体发生了爆炸。听到爆炸声的还有在人质营地的众人，王法、小鱼和马鹏赶紧向山顶出发营救海哥。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欢离合，几杯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身，心碎无情。假如能像风和雨，彼此有疏离有亲密，不问你不说的秘密，快乐会不会延续？紫藤花， 紫藤花， 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 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